但会按照菲立亲王生前的遗愿，不会举行国葬。丧礼仪式将会在温莎堡的圣乔治教堂举行，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丧礼不对外开放，亦都不会安排公众瞻仰，遗体将会长眠在温莎堡。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事故，花莲地检署再起诉四人，涉及过失致死等的罪名，令案中的被告增至十人。四名被告包括台铁花莲公务段主办工程师、一名施工主任，以及负责事故现场上方斜坡的工程监造商的两名人员。四人各准以150,000至500,000新台币保释。被问到是不是同官商勾结，同埋系被问到系唔系向官商勾结同埋贪污方向调查，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话已经掌握相关嘅事证，由于可能涉及嘅罪名好多，需要厘清法律适用等嘅问题再作评价。目前只可以话比较明确嘅系涉及过失致死同伪造文书等嘅罪名。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下周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对开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 Mega Box。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 Mega Box。咁另外咧，较早前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鹤园街对开咧都系有意外噶。咁不过咧，意外大概喺10分钟前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启瑞出口。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暂时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鲤鱼门道回旋处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李安苑。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湾仔嘅分域码头街，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嘅车辆仍然都系不能左转会议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现时咧，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嘅车辆不能左转入去会议道。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天气今日唔报， 系 系有重要嘢要做嘅，我哋今 日 好啦。咁啊，有个题目咧，本身咧两个礼拜前已经想攞出嚟同你讨论一下啦。 哦， 系啦。咁究竟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小弟有嗰啲叫做强迫症啊、性啊嗰啲嘢啦，即系味道好严重嘅，但都有噶啦。即 系 例如啲咩咧？嗰晚忽然啊，好想食拉面。咁我就出去食拉面啦，系咪先？ 系啊，呢个事有讲啊。 好啦，忽然好想揾到嗰对鞋啊，你就要直翻箱倒笼都要揾翻对鞋出嚟啦，系咪先 ？OK， 我想问，如果鞋嗰个暂断少少，即系你就算讲紧时间都当你嗰日我真系好想着嗰对鞋，你系会 喂，除非真系有啲离谱嘅讲时间啦， 系。 但系如果可能15分钟内，可能我都会。即系已经比预定时间迟咗15分钟，我可能我都会照揾嘅 、okay, 大概 feel 到嗰个感觉。 好啦，小弟今个礼拜咧犯咗个好大嘅错误，系咩嘅错误咧？嗱，其实咧我唔系一个好沉迷喺社交平台或者一啲网络短片啊，性嘅人嘅。我部电话真係攞嚟可能挂下机啊，玩下火影忍者啊，做下 Pokemon Go 啊，WhatsApp 下咁样啦，即係间唔中碌下 Instagram， 但味道好沉迷嘅。咁所以呢每个礼拜啊，或者应该话每个月啊，我嘅数据用量啊都唔係好多嘅。 大概plan系点样㗎？ 7G OK， 系5 G 送2 G OK， 系啦， 系 我够用嘅， 你嘅用量够噶啦，其实7G 都多。老实讲，你唔攞嚟 download 嘢，因为我已经转咗 无限 Family Plan 无限啦， 系、哦、啦。 但其实以前我都系除翻 几多钱啊？你嗰、那个 我谂百零二百 咁平，总之我转啦，我只系一个 family 啊嘛。 其实系你计翻， 或者同我哋同事都得咯，VIA family 啊嘛。但如果以前就算有上限，我当我阿妈同我妹三个人除翻开每人咧，其实都系6-7G左右嘅啫。 哦， 系啦，即系，但系当然嗰时冇咁放任，你直情 download 个 app 几百 meg 都用数据啦。而、 哦、 家无限就咁啦。 通常啲 app 系翻到公司先 update 嘅。 系啦，有 WiFi 最伟大嘅发明。咁所以如果系正常就住用，我六七 G 都够嘅 ，OK 嘅。 都唔使点就住用嘅，其实 啊， 其实都真系真心系 睇片都 OK 嘅。 你唔好睇，你唔好 睇套戏咯， 系咯，你唔好喺巴士上面睇套戏咁样啦， 系 OK 嘅。 好啦，咁但系今个礼拜咧，小弟又爆咗激喎，咁啊距离可以即系叫做重新计嘅结算日咧，系仲有几日爆咗，我谂爆两日啦，即系比预期早两三日啦。咁佢维持有限度服务咁样啦，即系而家大部分爆咗之后，你都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噶啦，系咪先？即系你都仲可以 WhatsApp 到嘅，不过你捞片唔捞相都好慢啦 ，OK。究竟因啲咩事啊？我会爆咗激素咧，又同我嘅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咧？ 即系你话平时咁样爆明，但你要扔到去强迫症嗰度啊？ 系啦， 系咪关睇片事噶？ 唔系睇片，系啦。话说咧，小弟有一晚咧喺工作当中度过啦。咁、例如可能夜晚有啲睇带嘅活动咁啊，冇嘢做嘅时候就碌下个 Instagram 啊咁啊。我见到一个背囊，好鬼死靓，靓到不得了。即系你知你 I G 睇 story 嘅时候，佢会有啲广告弹出嚟噶嘛？我觉得好靓。即系佢个招来咧系一啲超轻尼龙袋嘅背囊。然后再加佢据说啦，因为咧佢嗰袋咧可能你当一个袋系六面体咁样啦。系咪六面体啊？系六面体。 系。 好啦，六面体即系换言之有六块布，然后有啲大嘅面向咧，即系可能长边乘阔边嗰个面向咧，佢又再阔啲。咁所以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就系佢会喺唔同嘅布拼成唔同嘅袋，即系就算佢同一个 cutting 啊， 系 佢唔同嘅布拼出嚟咧，都会有唔同嘅颜色组合嘅。咁你知道小弟啊？ 对袋呢家嘢佢又好有追求啊！ 正所谓男人要有袋嘛，系咪先？ 系细细个啲袋咁讲， 系啊，要袋住啲嘢，袋稳啲。OK， 我又见到啲颜色咁鬼死 colourful 啊！ 咁梗系，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要睇下啦， 要睇下啦。咁你知揿咗入去嘅时候，咪睇下佢 catalog， 又好似幾正喎、 啊！啲 Kita 流行好似好嘥好嘥數據嘅。 誒唔係唔係唔係，嗰陣時喺公司啊嘛 ，WiFi 緊嘅、 哦，用 WiFi， 用 WiFi。OK， 古仔未完嘅 WiFi 緊。好啦 ，WiFi 嘅過程當中，咁你知通常喺啲網店咧，好多時佢唔會直接留言話俾你知幾多錢噶嘛。 OK。 系啦，个原因系因为如果佢做呢个动作，据说啊，有啲人就话哦，嗰、那个平台会收翻佢一啲回佣嘅、 嗯， 即系当你真系注册咗做一间公司，咁就系会收回佣嘅。咁所以如果佢纯粹咧，就好多时嗰啲无论系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咧，佢系会同你讲话哦，你留言有兴趣，咁我就 DM 你话俾你知个价钱啦，咁就避开嗰个抽佣嘅情况。 系， 咁所以咧嗰个袋咧，其实系冇写到几多钱嘅。咁喺我嘅立场就系、是。咁我問下幾錢啫， 冇壞嘅，波衫都係咁問啦。 係咯，問下幾錢啫，咁唔一定會買嘅，可能我引到手咧，係咪先？ 可能會引到手啦。 係啦，好啦，咁跟住就咁啊，留咗言啦。How much 咁樣係啦，兩盒 fans 嗰啲咁樣留言。How much 好啦 ，How much 完之後，咁我滿心期待啊。通常呢啲即係有人留言，佢都會覆你噶嘛，即係呢啲係佢哋嘅 有客喎、啊，係咪 佢工作啦，唔好话有客啦，我又唔系买好多嘢，系咪先？咁啊，工作上咁啊，应应下啦。我第二日瞓醒，特登睇佢嗰个 I G 嘛，个陌生信息嘅，系咪先？ 系啊， 冇人复我， 系咪唔开心啊？ 唔开心。咁于是咧，我就做咗一样嘢啦。嗱，正所谓而家嗰啲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系会知道你中意睇啲咩，然后俾翻啲咩你噶嘛，系咪？ 系啊。 咁所以咧，我好有相信，如果我同呢个袋啊。是有 缘分 的话，我深信他会弹翻个广告俾我嘅。咁、 嗯、 于是咧，我就喺嗰程车上面，即系翻工嗰程车，礼拜六晏昼啦，嗰半个钟系咁疯狂扫 IG， 系咁喺度扫。你知扫好嘥数据，因为不断 load 一啲新 post 嘛。佢放工又喺度扫，扫咗一日一夜，就系咁爆咗个数据啦。 我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啱啱个故事嘅发展点样能够去到爆数嘅？头先我问你 catalog 就谂啊，会唔会佢捞出嚟咧？嗰度唔知几十 meg 啊，几百 meg 咁啦？ 唔系， 原来 系咁，估唔到你系咪先？ 我真系估你唔到啊！ 系啦，但系问题系咩咧？我到而家都未揾到个袋，我净系记得 啊， 佢系喺家乐坊嗰度啫。 咁但系你话你 send 咗个 message 佢问 how much 嗰个铺头嗰个揾唔到嗰个人啊？ 冇啊，佢冇复我啊，佢而家都、哦、我间中都有睇翻个陌生信息， 但佢冇电话打佢嘅， 冇唔系啊！我嗰下嗱，我呢个就系想讲嗰样嘢啦。有冇试过你上网睇多样嘢？哇，几正系啦！你想买，跟住碌过咗， 系 哎呀，揾唔翻嗰种忐忑。 我有试过嘅， 即系其实我好少咁大头虾嘅，我应该要 cap 图啊嘛， 系咯，咁一个掣啫， 系咯，我平时想买嗰啲嘢都 cap 低俾你睇噶， 系啊， 如果我早排话想买个骨传导耳机 cap 咗俾你睇， 但系有得睇对住大家知要咩啊嘛，都望翻啊嘛， 哎呀，又会今次咁蠢嘅，真系，唉。 你 识讲， 你啱啱问嗰人有冇即系漏过咗嗰个咧，总会有嘅。 系， 但系嗰啲对于我嚟讲咧比较湿碎一啲嘅，因为如果我真系唔记得或者冇 cap 低咧，对于我嚟讲咧，嗰样嘢我睇嚟我真系唔系好想要。 哦， 但系咧嗰个强迫症喺我出现过咧之前咧， 你系想揾翻佢，我就算唔买我都想揾翻佢啊嘛。 嗯， 好嬲啊！而家有种全身好痕嘅感觉啊，啰啰挛啊， 所以到而家你都系无疾而终啊件事。 我唉。是啊，找不回，应该找不回。我只有深信有一天缘分可以将我和个袋拉回一起。即我而家都仲是有咁 Instagram 的，但已经即没了那个要特登找他的冲动。不是没有啊，没有个念头，因为你知道找不到。 因为你没 有他找。但我有个盼望是 他会复你。 他会复，不是他不会复我，我觉得。都会有这个盼望，我有盼望他的广告会出回来一次。因为最好多好即系所有嘢发生咧，系唔系纯粹一个因素，系好多因素。 嗯、 首先个袋咧唔系我平时见开嘅袋嘅牌子嚟。 佢而家好忐忑嘅， 即系例如我，你知道我中意买 G 字头嗰个地图啊，Geography 嗰个袋。 系， 咁我一定认得噶嘛 ，Geography 有几难揾啫，系咪先？好啦，佢又唔系我平时买开嗰个袋啦，我又会唔记得 cap 图， 嗯、 又会个广告唔弹多次俾我， 系， 又会佢唔复我 PM， 嗯。 就系咁， 我嗰次 就系嗰个忐忑嘅情绪，你 feel 到嗰种忐忑？ 我好彩真係冇你咁忐忑。我嗰次係咩呢？我覺得其實有啲關呢，佢嗰個 app 嘅設計嘅功能事。咁因為如果佢就算有個網址都好啦，你撳落去其實佢唔係彈咗你平時 browser 嘅嗰個 app 出嚟，而係喺嗰個 app 裏面佢自己幫你上咗網㗎嘛。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呢個狀況啦。咁即係我嗰次呢係睇一件褸嘅。咁呢佢又 link in bio 咁撳咗落去啦。咁跟住呢，跟住我記得好似係啊，佢因為咧佢而家好興咧，你睇嗰啲鋪頭咧，你掃下掃下咧，可能由一間鋪會跳到另一間鋪之類。佢又而家啲咁嘅新嘅功能，跟住撳咗落，咦，有件褸幾靚喎，咁啊撳咗入去睇啦。咁跟住撳咗入去之後，咁我就即係揀完一輪之後，又撳咗幾頁，見到啊呢件褸幾靚，我又係又係冇 cap 圖。咁跟住我唔記得本身諗住撳上一頁去翻佢個大目錄啦。是不知道按错了落个交叉那里。 哎呦。 总之一按了下去之后呢他就 quit 了。但是因为你知道广告那些呢他突然之间他 jam 出来刚刚见到。我其实没有看到那个铺头的名字。 是啊是啊。 我只是见到他那个样子。 平时都会看下铺头叫什么名字。 是啊。因为他 sponsor 那些这样碌下碌下弹哎咁是但啦不紧要啦有他啦咁样。都本身没想住买的嘛。我找不回那间铺。那件褛呢我记得我看到呢其实那个价钱是 OK 的。我只不过我其实 是。是什么类型的褛啊 你当系秋天款啦，风褛又防到水，咁跟住挺身嘅， 干湿褛， 好家父平时着嗰啲嘅，不过佢有颜色拣，咁我觉得价钱都合理，都系四五百蚊到，好难得， 抵玩， 系啦，抵玩啦，咁样样， 搞到我都想买， 系啦，但系个 point 就系我唔记得咗嗰间嘢叫咩，嗰一刻。其实我是差少少想落单的，咁但系我个人买嘢咧就系 OK， 我拣咗呢个 OK， 我待住起身先 ，bookmark 住，咁跟住再睇下有冇其他颜色啊，有冇其他款啊，有冇其他优惠啊。 咁点解 我 bookmark 啊？ 因为我其实谂住揿上一页再睇下佢 catalog 有冇其他类近嘅款、或者仲有咩特价，我揿错咗落个交叉度咯。 哎呀， 一个意外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好多时缘分就系咁样冇咗，即系人与人之间嘅缘分反而冇咁忐忑噶，我觉得。即系你唔会嗱，假设因为小弟真系好少落去蒲，你见到个靓女，你会唔会有种缘分？唉，真系见唔到，我未试过， 都冇嘅。 系啊，但系买嘢咧， 因为人嗰啲咧变数太大，冇乜强求啊。 哦， 但系你嗰啲系实物，好似你咁讲， 我要买一定买到噶嘛。 系，即系如果我肯使嗰个钱，我十铺都有。 系啊。 但我冇你嗰种忐忑咁大，觉得唉算啦，件风褛冇咗，我咪买第二件咯，咁样再揾过咯。我到而家都未揾到另一件系啱心水嘅，老实讲。你而家咁样讲完之后，到而家我谂下你由秋天到而家，中间 keep 住好多嘛，秋季嘛，而家我未揾到另一件系同佢系，我觉得啱心水价，仲要价钱啱啊，最紧要 四百几五百蚊系 四百几五百、哦。你平时嗰啲你行行地，我谂你都挨近一千啦。如果你要好好功能， 嗰种干湿 又要轻身啊嘛，又要，仲要最差咩？你颜色要好睇啊嘛，仲要 系个袋都好睇啊嘛。 本来我唔记得咗嗰件褛噶啦，你一讲完之后，我又谂翻件褛，我真系嬲啊！而家我真系本身唔记得咗噶啦。 唉， 呢、這个呢种忐忑， 系啊！ 我头先话唔明，我而家明啦。 我想买嘢啊！我真系好想买嘢，即系，哎呀，我唔知点话俾你知好嗰种。 你开其他 app 都冇，都唔会啊。不过你真系广告。 唔系，我净系嗱，我做过啲咩？即系除咗不断扫 Instagram 之外，我又做多样嘢嘅，就系、是、用我剩低仅余嘅记忆。去 Google 度 search 佢嘅字，即系例如我记得佢系喺家乐坊嗰度嘅，咁啊打家乐坊啦。我记得佢系尼龙袋嚟嘅，咁我咪打尼龙袋咯。我记得佢 caption 写住唔同颜色拼凑而成咁样，嗱呢、个就棘手啦。我系咪 accept wording 系咁样咧？定系 Google search 唔同颜色拼凑而成？究竟系唔同颜色啊，定系不同颜色啊，定系不同的颜色？定是不同的布料，定是不同布料拼凑而成？你已经有排玩啦，系咪先？就系、是、咁样。 我想问你，记唔记得嗰间铺除咗卖呢啲袋，佢仲系卖咩嘅？ 佢有卖北面袋，北面袋， 即系佢主要系卖袋嘅。 系咪咧？ 如果你印象当中我都 好似系， 因为你而家有围，你同我唔同啊！你而家有个线索系你知边栋 building 啊嘛。你可以揸住个 building， 然后再打后面 嘅。唔得，嗰栋 building 太多啦。 我知啊，所以咪我帮你收集紧咯。但系你冇啊，你冇其他。 我放弃咗。就系咁，发生咗啲咩事啊？今个月爆咗数据，讲完。 睡床跟我竞争，捱得好谁也当宝，捱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细路，谁也要盖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不是太得，身高差价四十我妈才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全部赤身躯成日战斗，壮烈天花边有人救，一米五亦比当我，却永远后生无从识破，高腰裤亦比当我，哇哦，怎么穿衣都似做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赌徒波城 与戒赌一， 戒赌一，戒赌一，可唔可以帮我戒赌啊？我发现自己上咗瘾，银包有啲钱就想攞嚟赌下啦，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可以，我俾个 number 你， 又话帮我戒赌，仲俾个 number 我， 系。1833183， 唔系嘛？你学政府广告都学足啲啊！你嗰个系戒烟噶，戒到系1834633，赌钱落海嗰个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赌徒波城 与戒赌一。 戒赌一，戒赌一，可唔可以帮我戒赌啊？你有冇嗰啲成功嘅戒赌故事分享俾我听，等我参考下点样做啊？ 有，我阿爸自从我出世之后，佢就戒赌，戒咗二十几年，今年佢56岁啦。 唔系嘛？冇啦，讲完啦，重点咧？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赌徒波城 与戒赌一， 戒赌一，戒赌一，可唔可以帮我戒赌啊？我想听啲真系成功嘅戒赌故事啊！我唔系讲笑，我认真噶，你讲俾我听啦。 有。我有个朋友叫小明，佢成功戒赌饮甜嘢，而家瘦咗好多。 唔系嘛？我话赌啊，唔系赌啊，文文。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赌徒波城。 与戒赌一， 戒赌一，戒赌一，可唔可以帮我戒赌啊？我已经输到咩都冇晒啦，有冇啲过来人嗰啲心路历程分享下我听，等我唔好再沉沦落去啊？ 有啊，呢度有啲戒赌嘅故事经历，你可以睇下，送呢本赢俾你。 唔系嘛？输就输啊，赢咩啫？你系咪想帮我戒赌噶？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赌徒波城 与戒赌一， 戒赌一，戒赌一，你可唔可以帮我戒赌啊？我真系见到啲咩都想赌一餐啊！仲越赌越大添，我控制唔到自己啦，有冇方法啊？ 有，破产。 唔系嘛？唔系嘛？咁又唔使咁极端嘅。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 实验小剧场。 赌徒波城 与 戒赌一， 戒赌一，戒赌一，可唔可以帮我戒赌啊？我啲人工攞晒赌钱，赌到朋友唔理我，女朋友都走埋，我唔想咁啊！你帮下我啦， 俾个 number 你， 又想俾戒赌热线我？ 唔系，系我电话号码，叫你女朋友揾我啊！ 唔系嘛？我已经冇晒钱，你仲叫我长脚落井下石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共屋邨食水验出含铅超标事件，区域法院裁定涉事两名三判商作假证供及欺诈等五项罪名全部不成立。法官话，当年行业认知不足，举证时各有各说，极之混乱，唔能够断定三判商当年知识罕料含铅。兩名被告分別是永興水喉渠務工程公司負責人莫海光以及行李工程公司負責人蕭建煌，他們共被控兩項宣誓下作假證供罪，即是在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之中分別故意作虛假的關鍵陳述。莫海光另外被控兩項欺詐罪，蕭建煌就被控一項欺詐罪。多條公共屋邨包括啟程邨、葵聯邨2015年被揭發食水含鉛超標，政府其後召開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總結水務署、房委會、承建商等集體失職。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感染，三宗是输入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4宗确诊病例，大部分属于输入个案。至到寻日，本港累计有11563宗确诊病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人大今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由于香港的民主已经出轨，中央要将火车拉回轨道才可以继续前进，否则车毁人亡，永远达不到普选目标。梁君彦又说，如果有意参选的人认为在选委会各界别争取几张选票是屈辱，应该考虑是否不参选。他说，如果目标是为市民做事，少许屈辱不算是什么。另外，梁君彦相信下届立法会一定会有不同光谱人士进身议会，提到修改议事规则，他就说社会、市民、议会不断变化，议事规则亦都要因时制宜，又指议事厅内人少并不等于议员偷懒，因为议员的工作繁重。又形容世界上不少议会开会的时候都是小猫几只，香港的议会并非特别少人。高中通识教育科将会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今次四个核心科目都作出改动，并非针对通识科。改革希望释放更多学习空间，是整体作出考虑。杨润雄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通识科内容作出删减，选择较重要的题目，保留认识香港制度、国家发展和世界议题，并非针对过往通识科做得好不好。至于公社科是否要教导国家的好与坏，杨润雄说不应该斟酌在好与坏上，不用将所有事情二元化，强调要配合课程教学，要令到学生明白课程目标。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近面粉厂中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鲤鱼门渡回旋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过去丽港城。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钦州街去荔枝角道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6.9 要接種埋第二劑之後嘅7至14日咧，先正會有一個80-90%嘅一個保護率。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9點半鐘，梁榮忠，當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明明左边个波系蓝色，右边个波系绿色，点睇都唔系一样噶、哦。 聪明人先至见到噶。 其实最聪明系睇错噶，因为睇错先代表你睇啱。 你讲咩啊？完全唔明、哦。 咁咪啱咯。星期日晚8點半，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善恩、 家俊、 慧贤一齐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拆解下呢个错事原理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狗都好中意食嘢，唔想佢心急抢住去食，都有办法嘅。 主人只需要去建立自己主导嘅位置，狗狗就会学识等待，咁好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噶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點到2點， 阿 Lu 加油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艺人协会召集会员。 亦比当我，却永远后生，无处识破。高腰裤亦比当我，怎么穿衣都似做错。 身为 闻艺人协会的成员之一，不是讲我啊，是讲小薯企的丽英，好希望为艺人发声，告诉大家知艺人都有很多好处，而且不限身高都要爱上自己。 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着，你是最正的。 作曲是丽英，填词是 Queen's Mac， 编曲是 Frankie， 监制 Vito Go。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丽英《矮妹正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传，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超同，你觉得阿一是不是一个乖的人呢？ 不是，因为他的发型呢就跟很多街边的人物都撞了发型，还有他穿短裤。我是潘超同，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请嚟嘅呢位嘉宾咧系女歌手潘超彤啊，你好啊，你好啊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两个聚下旧先， 我想讲咧，头先喺访问之前上演咗一场咧非常之老土嘅桥段嘅，就话说喺 lobby 接阿超彤嘅时候就话，咦？你个名好熟口面喎、哦，咁跟住就问佢啦，就、哦、可能系唔知即小学或者中学时期有出现过一个名字啦，咁咁啊一喺隔篱已经心谂啊呢、這个四眼仔用埋啲咁嘅 好老土啊呢件事， 好老土啦咁样，但系平时我唔会乱咁咁样问嘅咁，咁跟住点知问下问下之后就真系发现原来佢系我一啲中学同学嘅小学 开始对口供啊， 系 你住边头？哎，嗰头 嗰头 啊！ 咦，我都系嗰头、啊。 你系九零年嘅，哎，系喎、 啊，同一年就系啦。 跟住好似又抛啲人名出，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拆礼物咁样一层一层咁样拆。 所以今日节目完咗之后，我哋系会去花园嗰度 B B Q 嘅。 系啊，大团结耶咁样。即系总之最后 final 都就即系原来嗰啲中学同学曾经有成日提你个名字，咁所以就了解到你咁样啦，咁样系啦，咁啊冇啦，最够完噶啦呢个。 嗰、那個是你的小學同學， 我的小學同學， 就你的 中學同學，是啊，其實一重的啫。 叫咩名字啊？ 我那個朋友，哦，佢叫 Patrick 啊。 喂 ，Patrick， 我都認識你喎、 啊。因為一成日都喺麗港城啊，咁樣。 有冇印象以前有見過呢個四眼仔，或者你有冇印象見過呢位靚女呢？ 冇 啊， 真係得個名 字。個名特別啊嘛。 啊，系 啦，或者如果之前见到系可能女星合唱嗰啲相咪会见过咯， 系、 啦， 可能系。 但系阿超同呢个名字有冇解释噶？即系阿妈妈有冇？ 妈妈有解释，超系因为五行欠金，所以用咗个超字。 咁你而家染金毛系唔关事嘅， 唔关事嘅， okay, okay. 个人喜好嚟嘅啫，呢、okay, okay. 這个 都未够金，所以要再加多啲。 印象 第一印象呢，咁啊问啊潘超同呢一个题目呢，就係因为都关你呢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事嘅，咁啊叫乖乖啦，咁不如交俾你首先由你介绍下呢首新歌先。 好啊好啊，呢首歌点解叫做乖乖，其实呢主要呢係想讲，因为我哋特别喺香港呢，好多时候我哋由细到大呢都会被灌输，就係要乖啊，要听话啊，你听我讲啦，即係我諗大家都听唔少啦，即係啲长辈或者老师你听我话啦，你咁样做你第时就会好㗎啦，会成功㗎啦，咁样。咁即係潛移默化咗好一段好长嘅时间之后，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冇去思考究竟对于自己嚟讲乜嘢先係最好囉。 嗯， 就会淨係一味去跟住，哦係呀，係佢话我媽话乜嘢呀，即係最笼统係阿媽啦，但其实唔係淨係阿爸媽嘅，即係成个社会啊，成个体制啊，都系讲紧类似嘅信息俾我哋，咁就反而我哋冇去反思，系唔系净系得呢条路拣呢，咁样，所以我就写咗呢首歌出嚟。 咁你自己谂翻你自己以前系咪就系、是？ 就是这一种，即是会跟住唔知阿妈可能老师啊。 是啊，我其实我是的。我想我都挺乖的，我跟到大学毕业出咗嚟做嘢两三年，我都仲是即系仲系 follow 住呢一个指示去做，咁直至到应该做咗两三年嘢之后，我自己开始觉得喂，好似唔系好对路喎。咁我觉得本身我内里系有好多问题，有好多问号嘅，但系一路都揾唔到答案。咁就直至到再大嗰啲，有多啲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喂，我觉得唔 work 啊，咁样我要改变啦，就。 原本那条 rules 是咩？即系屋企人教你嗰个规矩系？ 佢哋好着重就话一定要读到大学，咁所以嗰阵时去自修室啦，即系嗰时好大压力嘅考 A level， 我直情系嗰阵时 study leave 嘅时候咧，我系六点半就起身，跟住食早餐，跟住总之自修室开门嗰刻我就已经会入去，跟住一路读到去佢闩门咯，然之后我就翻屋企瞓觉，第二朝再嚟过。 维持咗几耐呢个生活？ study leave 几耐？都两个月啊， 两三个月 系咯， 好似有啊， 真勤力嘅原来。 我而家唔可以。 南 田 区嘅居民原来咁勤力噶， 而家我做唔翻啊！依个应该。 咁跟住之后，而家就觉得可以唔使读大学，或者唔使咁勤力。 我觉得唔系勤力。 毕业啦，冇所谓啦， 唔使啦。 你其实我仲会发噩梦，即系我而家真系仲会发紧我要考 A 咧。 哦，系啊，我都有啊，早排。 系啊。 发梦考试啊。 keep 住发。梦其实好惊、心理阴影呢、這个简直。 系啊，我未试过从来 touch wood。我爸咧到而家五啊几六啊岁都话会发梦考试啦，又系嗰啲嚟噶嘛。 系啊，发梦考试咯。 系，我到而家都会啊，所以。 咁但系而家就变咗系即系个转咗嗰个规条系转咗去。 我觉得我唔否定，即系你问我。咁多年嚟過往，即係我咁勤力啊，讀好多書啊，讀埋大學，我有冇好多得著呢？我係有嘅，只係其實唔係，即係好彩嘅就係我係懂得去讀書啦，即係我適合去讀書啦，或者咁講。咁但係有好多人佢未必天生佢個能力上係可以應付到呢一種學習方法噶嘛。咁我唔係否定我過往發生過嘅嘢，只係唔可以用一個方式套曬落所有人度咯。 假設如果你真係而家生咗小朋友啦， 係 你會點樣教佢呢？因為最迷糊嗰樣嘢，或者最難執著嗰樣嘢係你以往有啲 yes or no 嘅定律喺度嘛。 係， 但當你去教人嘅時候，如果你教佢。其实都冇 yes 同 no 嘅，咁你好似冇教过佢嘢， 啲小朋友又会问 系啦，咁即系使唔使读书咧？ 其实而家我唔知道，即系不过我有， 所以佢话我唔生咁样。 系我某程度上我都支持不生育嘅， 系 系但我有去谂嘅，即系如果真系有一个小朋友，我个原则会系其实我想俾佢学识点样去分是非黑白咯，但系好多时候，你等佢再大嗰啲啦，呢啲就未必一定净系得黑同埋白噶嘛，即系其实中间有好多有条件性嘅嘢啊，系咪所有嘢都一刀切啊等等啲，即系我会觉得想训练佢，唔好训练啦，即系想佢学识自己有自己嘅谂法咯。 嗯，但系有冇谂过呢个就系一条嘅一个规矩咧？ 我好 系啊，好 哲学咯！我有谂过嘅，但系因为如果学识思考唔系一条规矩嚟嘅，学识思考系一个能力咯。 系，但系点解我要学识思考呢？嗱，哇，好多啊！好啦，嚟到呢个位置我哋要停啦， 系嘛？要停 再 落去。如果问我哋可以继续 就哲学有计， 其实我 OK 嘅，不过 问翻啲简单问题， 我啲印象 系基于你首歌，我哋就开咗条题目嘅， 系啊，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以前读书嘅操行系好啲，边一个差啲？ 我觉得呢个唔系好 fair， 不过我都会照答嘅。 我哋跟成绩表嘅，我哋有规矩呢个。 系啊，我今晚写成绩表以往个操行嘅， 成绩表嘅操行， 我哋有个答案。 我觉得波性系操系咪操行啊？操行好啲嘅。 OK。 First impression， 但系都唔系，点解我话唔 fair？ 因为头先我哋相应咗嘛，即系我知道咗你少少嘅 background。 校风淳朴咯， 我嗰间都淳朴噶，嗰间。 我唔知道你读边间啦。 睇你个样似中午都未毕业就出嚟捞啊！你 嗰阵时最衰有免费教育噶。 系啊，如果唔系，我 中一就出咗嚟啦。 所以先点解系咁问你读书咁紧要就系咁样啦。咁我哋揭晓啦， 系 真正嘅答案。你答啱嘅， 啱嘅。 唔系我唔系曳嗰啲啊， 我味道最乖啫。OK， 两样嘢嚟嘅， 系啦， 即系我味道杀人放火奸淫老掠未做嘅，咁中学嘅时候，或者而家都冇。 中学嘅时候，即系而家做咗， 而家都冇，只系相对地会多嘢讲，系啦，所以通常都系攞 B 或者 C 嘅啫。 咁都 OK 啊 ，B、C 都系嘛 ？B 啊嘛，系咪？ 我未去到，都有嘅，好少咯。即系 B 对上，因为我读书嘅时候就系嗰啲唔系好出声嗰啲嚟嘅，咁、唔出声佢都唔好分到呢个人乖定唔乖咁正常啦。 通常就系乖咯，唔出声系嘛？ 啊系啊， 你系成日出声， 我系出声嗰啲啊。 咁你以前操行系你系咪都系好嗰啲嚟噶？ 我小学系比较白严嘅，去到中学咧有少少收埋咗自己，就变得好静。我谂系内里好反叛啦、 啊。但系你谂到嗰时个变化，点解去到中学嘅时候会收敛咗咁多嘅？ 有机会系一入到中学咧，就发现哇，原来呢、這个即系原来好多同学都咁叻啊，即系叻过自己咁多，就会有啲怯。即系觉得我真系要唔可以咁系咯，即系唔可以认叻啊，唔可以讲咁多嘢咁。但系即系喺朋友之间，我都仲系好活跃嘅，只系比较慢热咯。真系嗰阵时会 你做过最反叛嗰样嘢，或者你脑入边谂过最反叛嗰样嘢系做咩咧？ 其实我有谂过，我觉得我真系唔系算系我好反我最反叛可能系裸辞咯，即系出。咗嚟做嘢两年到两年零开始就裸辞咗，咁嗰阵时就担心一片都傻猪，傻猪就系我要唱歌咁样。咁最终今日做到咧，其实中间就经历咗好多心路历程嘅。 屋企人有冇反对嘅？ 其实我屋企人对 到而家都唔知啊嘛， 都超同嗰个名假嘅，头先嗰咩吴鹏嗰啲系假 嘅，日日到而家都要。穿曬咗套 suit 扮翻工咁樣，好似日本嗰啲俾人炒咗啲人咁樣， 做完訪問攞個袋就換翻套衫就翻去。今日 O T 翻， 或者有一日聽電台同佢，喂，有人同你撞名喎、 啊。屋企人嗰樣係點樣？ 屋企人啊。其實我就感覺到咧，佢哋係唔即係覺得呢條路好難嘅喎、哦，又揾唔到錢啊，又好多好多。不確定性，咁但係佢哋又冇講出口嘅，即係佢哋會喺隔離就其實咁樣都好啊，咁樣都好，但係佢哋就冇直線咁樣去反對我。我其實覺得佢哋唔係好夠膽直線反對我，唔知點解咧，可能我由先因為佢哋好熟悉我，由細到大咧，佢哋其實唔係好控制到我嘅。 咁同埋你已經付出咗讀完大學嗰樣嘢， 係啊，佢哋就放棄咗去控制我。其實，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就上半朝同分享一個咧，你嘅秘密俾我哋聽嘅。 呢個都係我啲朋友最近俾咗個名字，我即係好 friend 嘅朋友啦。佢哋就俾咗個稱號，我就叫做夜間飯。夜間煩啊，麻煩個煩啊。 OK， 因為咧，每當我每一晚去到十一點，即係其實十一點都好早啦。即係夜晚咧，臨瞓嘅時候咧，我就會開始進入咗一個諗嘢嘅模式。咁我就會開始搲住，即係譬如有陣時 WhatsApp 啊，有陣時就會係電話，有陣時係我身邊嘅隔離啲人就會，我開始會掹住佢哋，我哋不如傾偈啊，即係就會開始，我會問一啲。 哲學問題， 哲學性嘅問題啦。 呢排係思考緊啲咩咧？ 我有陣時會諗，即係譬如一個人啦，即係如果我哋用普遍啊世間所謂嘅成敗，即係佢究竟事業成唔成功啊等等呢啲嘢啦。咁中間係有好多契機去令到佢做到呢件事，又或者係佢自己覺悟咗一啲嘢。咁我就成日都會諗啦，究竟一個人？佢唔覺悟唔到一啲嘢，究竟係佢自己嘅責任啊，定係係佢遇唔到呢個令到佢覺悟嘅機遇咯？ 哇！ 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突然之間，如果我會諗嘅係，你遇唔到嗰個機遇，會唔會其實都係你本身嘅責任 ？Yes， 因為 你冇做一啲嘢而遇上個機遇咯。 因為有機會你遇到，你會選擇我唔，你會選擇我睇唔到咯。咁呢個都係你嘅選擇嚟噶嘛？ 嗱，呢個我最想聽下一會點樣樣。 哇！呢個係宿命論嗰啲題目嚟嘅喎。 嚟， 即係究竟嗱，即係呢個好複雜嘅問題。因為我用聽個覺悟呢隻字就 勾起咗啲學術嘅討論。係係係。因為咧，如果你喺一啲嘅佛教嘅概念入邊咧，即係佛陀如果最原始個佛教咧，就係佢喺菩提樹下成佛啦。 嗯、 但係啲再後屘演變出嚟嘅大乘佛教咧，覺得咧佛陀即係悉達多太子咧，佢就算喺嗰世啊，佢係覺悟咧，其實佢咁多年嚟都係積咗好多嘅功德，先至可以喺嗰世覺悟嘅咯。 嗯、 即係唔係就咁嗰世，哦、我諗通咗就得㗎啦。所以一個人遇到一啲機遇係佢好多年嚟積落嘅一啲功德，或者佢積落嘅一啲緣分而衍生成呢樣嘢。而呢刻你未必遇到，只不過契機未到，但唔代表你下一個 moment 唔會咯。咁所以其實係應該要繼續去累積一啲功德咯。即係如果從一個佛教嘅概念， 我明喎， 係啊，係啊， 咁即係話其實係，即係咪呢個覺悟都係唔係其實本身係一個框架？ 係啦，即係點解有個覺悟？其實可能係你本身咁多年嚟建立嘅嘢。即係例如可能原來一個讀理科嘅人同一個讀文科嘅人，對於一個叫成功嘅定義都唔一樣。而點解係因為我個人咁多年嚟都係受自己過往認知嘅嘢出現咗嘅一個思想模式咯。所以其實人有冇一個 free will 咧？就去到呢個位啦，有冇呢個自由意志咧？ 好 new age 呢件事， 仲要係嗰個問題有少少眉目嘅時候，你拋出一個咁難嘅答嘅問題，有冇 人有冇自由意志啊？ 係咧。 嗱，好複雜咧。 你半夜需要揾人傾，呢度有兩個夜晚唔瞓覺嗰啲人咁樣 我要啤酒得㗎啦。 係啊，係 啊。 所以我都話我哋呢個 睇唔到，睇唔到一成書。嗱，佢真以為我中山哲學啊。 所以我冇覺得係中山哲學，比較粗行啫。 完全睇你唔出啦，咁唔光以為喺度幫手拖地嘅啫，就咁睇。 我係工程部嗰啲同事。 你下次瞓唔著咧，開翻頭先嗰段出嚟咧，應該係我哋呢、這個 可以聽幾次真係。 係啊，你聽幾次你應該都未必諗得通。應該我史上我哋呢個節目咧最深入嘅嗰一 part 就係啱啱頭先出現嗰啲啊，位兄。 心理龍爪手。 跟住呢一 part 我哋去翻啲 layman 啲嘅玩啲嘢，我 玩翻啲簡單啲嘢， 玩啲簡單啲，呢啲冇乜。 我哋討論下呢個量子力学同埋呢個分子之間嘅結構， 同埋人類係邊度進化嚟嘅咧？咁樣，我哋玩呢個心理測驗啊，冇乜啲咩科學根據嘅呢一個就，咁啊個題目就係咁樣，啱啱你啊隨心答就得。 好啊。 咁啊呢個情況就係你參加呢個埃及之旅。唔小心咧喺呢个沙漠里边荡失路，咁个人就好攰啦。咁眼前出现咗三样嘢，如果只能够拣一样，你会拣边样呢 ？A 就系水 ，B 就系嘢食 ，C 咧就系、是、一张好舒服嘅床。 水， 水咯， 我都系拣水。 系咯， 有咩人系会拣张床？ 唔知噶， 放弃咗自己嘅人咯。 你会拣咩？都系揀水，好，大家都系揀水，好唔緊要。我咧、 ，sorry， 我下次應該要 Q C 下佢揀嗰啲心理測驗。 嘿、hey, ，你唔知噶呢、這個世界咩人都，我哋唔可以有一個劃一嘅準則俾大家。 你啱嘅，不過比較似係test 緊呢個 common sense。 係啊。好啦，咁但係呢三樣嘢代表啲咩咧？我哋啱啱聽翻嚟就會曉噶啦呢個。 邪念同志怪物不知不覺篡改感受，黑與白非與時之路。接受为何处大队舞动，动作一致走枯燥大道，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间太黑板太落后，忘掉规条不埋章，你我天生不需要奖章，俗话脱离正常就。 认为最重要是教授正确资料，持平分析，以学生利益为出发点，具体做法交由教师专业决定，局方并非要作出限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阿里巴巴集团在境内网络零售平台垄断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82.2亿元人民币，相当阿里前年内地销售额的4%。当局调查发现，2015年以来，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禁止商家在其他竞争平台开店或者参加促销，行为排除同埋限制市场竞争，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50%左右。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到天桥过海多车咗啲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一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鲤鱼门到回旋处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跟住一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亚街老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去观塘方向近科发道的中线仍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冇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口琴节的公开组大合奏里面，我们玩了一首 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之急速的乐曲。我们当时是拿了冠军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还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超同，你觉得波成是不是一个乖的人呢？ 是乖一点的，因为你戴眼镜同埋头发有音在前面。我是潘超同，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翻嚟我哋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嘅嘉宾咧系由潘超同嘅，咁我哋就同佢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啊。虽然一面倒，但系咧都可以重复一次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如果啊，你而家参加一个埃及之旅啦，唔小心堕失咗喺沙漠嗰度，好攰啦，个人眼前出现三样嘢，只能够拣一样，你会拣边样呢 ？A 就系水 ，B 就系食物 ，C 就系一张好舒服嘅床啦。我哋现场所有嘅人都 系拣水啦， 系啦。但系有机会啲可能会拣 B 同 C， 真系唔知啊。系啦，如果有你话俾我听，证明我呢个谂法冇错啦。咁啊，究竟系代表啲咩？我哋揭晓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嘢食嘅朋友最适合你嘅异性，就系、是、能够俾你肉体满足嘅人啦。因为你嘅身体会因为性爱而觉醒，佢可以满足你嘅欲望。而拣咗 C 松软嘅床嘅你呢？最适合你的异性就是能够给你保障的人，如果他可以给你依靠、经济上等等的安全感，你就会跟他共度一世的了。今天跟我们现场所有人一样选了 A 水的朋友，你又会跟什么人共度一世呢？ 心理龙爪手 呢、这个题目系讲紧你会同啲咩人咧去共度一辈子，系啦。咁啊，拣 A 水嘅咧就话最适合我哋嘅另一半咧系能够俾到你知识嘅人啊。即系开朗啊，有思想嘅对方可以满足到咧你对即系嗰啲知识上面啊追求嗰啲咁样样，仲会话会因为柏拉图式嘅关系结合共度一辈子啦。 哎，我早知拣 B 啦。 B 系咩啊？ B 系可以令你肉体满足。性关系和谐的人，哎呀，其实我有想过拣嘢食的， 他有讲觉醒，不过他说你的身体会因为性爱而觉醒， 哎呀，哎呀，真的不抵啊， 哎呀，拣错了，哎呀，是啊，你觉得啱唔啱知识上面的那样东 西？我觉得有脑是很重要的，即不能言而无物咯，那个人，但是他讲的东西啱唔啱你听就很后话咯。 咁你自己，你自己觉得同你通常升到的男仔是一些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不一定是男仔的， 咁 咧，升到是哇，点样形容啊？我会话是我讲灵性呢个字，我觉得太夸张，但是我会觉得是思想上接通到咯，即系愿意去睇事情是睇深入啲，即系唔系净系睇个面嗰阵咁样陪，即系系咯，唔系净系谂面嗰阵嘅嘢咯。 咁有冇話邊方面嘅知識你係覺得你係好有興趣，即係歷史又好，科學又好， 人性啊，對人嘅了解， 即係啲心理學。 不過有機會其實係點解會就係、是、如果佢對人夠了解，佢就會好了解我咯。 你難唔難捉我嘅咧？你 覺得自己算唔算？ 係嘅，以前啦，咁但係而家有出翻嚟嘅，所以就會容易多咗好多了解咯。 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白羊座，像不像啊？ 我以为双子添， 系啊，因为刚才你讲飘、 啊， 或者嗰套 跳 水 跳嚟跳 跳啊，但白羊座都好跳噶，白羊座是需冲动噶，很多时候都。 你最冲动做过啲咩啊？ 冇，我冇。 佢好冲动话咗俾我知，佢好需冲动。 唔系，所以我系冇冲动呢、這个，但我有好跳呢、這个，即系譬如咧，我会对好多嘢都充满住极大嘅好奇心啦。我会好想去学插花啦，我会好想去学攀石啦，我又会好想去学，总之身边有啲咩朋友学啲咩，我都会好、哦，我想学啊。 但系半途而废定系死都要做到呢？ 我是死都会做到啊！例子就是呢，而我二年班的时候就跟我爸爸讲咗，我好想学钢琴啊咁样。咁佢就跟我讲咗句，佢话 OK 冇问题，你学啦，我俾你上堂买个琴翻嚟。佢话但系你一学就要学到八级。咁跟住佢呢一句说话咧，就好似一句一句打印咗落我个脑海入边嘅一句说话咧，我就真系一路坚持到，我其实坚持到演奏级添，到我个老师咧，佢终于都发现咗，其实我系好痛苦嘅。咁佢有一日就问我啦，佢话其实你点解仲要继续学琴啊？嗰阵时我就话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学到呢、这个级数，我觉得我唔可以 放棄啦咁樣。咁但係佢就有同我講，佢話呢個唔係一個原因嚟嘅。佢話如果你唔中意嘅話，其實你有咩必要要咁樣即係咁痛苦地堅持落去咧？咁樣咁，因為真跟住好快我就已經停咗學琴咯。 好似愛情啊，佢講嘅嘢。愛情世界嘅你咧？ 愛情世界嘅我咧， 係咪都係體驗一下先啦？定係 唔係 都係唔清醒，都係需衝動咧？ 都唔係嘅，我嘅愛情係非極之穩定，穩定到應該嚇親你哋咁多年㗎啦，已經。 咁如果好似嗰個老師咁樣，呢個時候問嗰個問題， 佢冇問你，咁你係中意佢啲咩咧？係 啊。 中意佢啲咩？ 即系个老师突然间又出嚟问啦，一你咁耐啦，好似学钢琴咁， 你话都咁多年冇理由放弃呢、這个就 系 一个理由。 即系弹琴都可能唔同嘅级数，有唔同阶段啦，都会咁系啦。 即系十年啦，系咪超过十年啦？ 系 最难过系边一年？系忽然系咪会有啲关口位会要过定系点？ 有大学嘅时候咯、嗯，因为大学嘅时候好。好多姿多彩嘛！不過你講嘅大學，我嘅大學就唔係話真係多姿多彩到好似其他人咁多姿多彩，因為我 O Cam 即係未要臨 Year One 開學 O Cam 嘅時候，我斷咗隻腳。 哎呀， 係啦，咁啊嗰度就搞咗差唔多成年啊！咁但系我本身系一个好 active 嘅人，即系我又打波啦，我会好想去学去 dance 跳舞，即系等等所有呢啲嘢都完全做唔到。咁啊好处嘅，好处就系我专心读书咯。 如果我净系唔系咁样样啊，我仲唔晓飞嗰 阵时。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题俾阿超同嘅，情景题。 哦，个情景题就系假如啊，你嚟紧要放五日嘅年假，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冇得去旅行，你会点处理呢？ 又有五日啦， 系啦，我哋嘅录 又有出连续五日。 我哋录音时间系四月六号嘅礼拜二晚上嘅，系啦。点解要问呢条问题呢？ 就因为嗰、那个， 因为我真系好想知道大家呢五日做咗啲咩。 系啊，呢一日啱啱就系呢个五日年假最后一日啦。系啦，喺你身上， 喺现实世界你做啲咩先？ 现实是呢五日陪下家人啦、 啊，好像咩都冇做过咁样咯。 系啊系啊，啱啊，即系我仲我谂唔到啦，而家就去咗瞓晏啲咯，即系可以晏啲起身。 不如去咗边度啦？去咗瞓晏啲啊！ 唔使咁早起身啦，做嘢啊，其实即系因为做唔切啲嘢，所以中间做嘢都做咗一日。差唔多两日啦，都有。啊，有一样系啊，有一日系去咗准备阵间份礼物嘅。 哦，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我今日晏昼去咗放纸鹞咯，系啦。 佢话几跳啊？去咗陪屋企人同埋放纸鹞咯，咁啊。 白羊座啊嘛。 好啦，如果假设嚟紧星期五啊，即系理论上出街时间嘅寻日， 系 又连续放多五日啦。你会怎样 plan 呢五日呢？ 我会写歌咯，因为平时咧实在太多嘢要做啦，即系特别系最近出咗歌咧，系忙到我根本连即系我系完全冇 me time 啦。我会饮茶咯，即系我会中意都想见一下朋友嘅，但我好跳，因为我见朋友咧，我又唔可以见，即系我唔尽量避免唔可以连续见太多个钟，因为见。即系见到一段时间，倾完一大轮偈，我就我想要少少 me time 啊，咁我又会好中意匿翻屋企，咁样匿翻屋企可能三四个钟之后，我又会好想倾偈啦，开始，咁所以就比较跳，真系跳啊！嗱，我冇讲错啊， 但呢度都系消磨咗两日多啲啫喎。你做兩日半， 唔係噶，你寫歌唔係一日寫曬噶嘛？嗱、oh. ，我當我哋 plan 三日嘅夜晚就可以做音樂啦，唔好淨係寫歌啦， 因為填詞噶嘛。咁兩日嘅夜晚就可以同朋友 gathering 啦，日頭就可以做運動咯，可以去跳舞。我冇 plan 噶，听唔听得出啊？ 无端端话今日晏昼去咗放纸鹞，我知你。 如果有得去旅行，你会去边咧？定系都系唔会去旅行？ 去。 中意写歌多啲，中意去旅行多啲。 嗯， 佢中意去旅行写歌。去旅行有灵感啊！ 唔系 答你啊？ 去边咧？ 去日本。 去日本做咩咧？呢刻第一刻谂住。 食嘢。唔係我，因為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去東京。咁我每一其實我每一次去都會去同一間餐廳嗰度食嗰個 lunch 嘅。 係。 咁我就第一下就係一定係諗起嗰間餐廳。 佢係食咩類型嘅 lunch？ 特別嘅。 鐵板燒。 哦。有咩原因令到你每一次去都會食呢一個咧？係特別嘅回憶。 因為佢好特別回憶啊！得諗下先，好抵啦。 好抵啊！ 你唔落流下腹膊，流下腹膊都抵噶。我每次嚟九龍塘都一定去嗰間鐵板燒，抵。 唔係嗰張牌， 抵。 好食，好即係以 OK 呢個以呢個以佢用嘅食材嚟講，算係抵。同埋佢係喺一棟好少人去啦，我唔会讲喺边嘅。如果好多人去，咁点算啊？咁咧系一栋好高嘅商业大厦嘅系啦，几多楼咧？好似50几楼咁，所以你望你喺窗口望出去就系成个东京嚟噶啦。 哦，但我都有呢啲，我间拉面铺咯，亦都唔会话俾人知系啊，因为现 case 好多人去就唔好啦。 系 有冇原因啊？ 有抵咯， 抵啊！ 恭喜思瑶。 剛才風先同有慶透露了他都準備了禮物給我們，但其實我們先拿我們那個出來先， 他開了個題目的有些複雜的，其實 是的，因為他其實回應回首歌那一樣的，就是究竟你想 to be or not to be 乖乖呢，就用一份代表我們這個選擇的一個禮物。 哦哦哦，現在才明白了原來是我們的選擇來的。 是啊， 我以為是 to be or not to be 添。 唔係 to be， 唔係唔係 to be， 即係你 行你決想行乖乖路線 定係唔乖乖嘅路線，就嗰份禮物嚟解答。 緊要咯，我兜到噶啦。 喂，我想聽你兜先啦。譬如，其實我嗰個都要兜嘅。老實講，我讀係啦個題目 係咯。我而家聽你讀一次咧，所以點解啲人話要讀一次你先明白？如果大家細路仔讀書仲要讀理解，不妨讀出嚟。 所以點解叫讀書真係要讀出嚟啊？ 好啦，我買啲咩咧？ 啊，好辛苦。 我覺得 to be or not to be 咧。是你會不會 tick 那個選擇，去不去做這個冒險的旅程，所以我選了一個很有冒險感覺的東 西。都是啊， 不是 地球儀 精靈球我想起我見到這個紅白色的精靈球，我就想起小智第一集他決定去冒險，還要他選比卡超，所以我就買了一個精靈球象徵這個冒險的感覺。你想想你不去第一集的话你不会有之后的旅程是不是 得啊， 是的，所以我就揀了这个我的精灵球。 我想问这个是你刚刚想定还是你本身想？ 我本身都是这样想的、okay. 但我有一点修饰了这字眼的。我觉得这个有个选择是很冒险，我觉得揀这份礼物。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是的，就是这样。 啊，交给你了。其实我这个呢 很紧张、啊。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来 的。To be or not to be 乖乖呢， 我的选择呢，其实我是觉得我是负面一点的， 是 都是会乖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改变不了个世界， 是 即是个框是一定存在着，有些东西你改变不了、所以呢有些东西你只能够靠保护自己了、 你买口罩嘛 你看那些东西这个夏天都用得着的，因为夏天呢很晒有一个呢防晒可以遮住的， 那 個、太阳你改变不到它，但可以做什么呢？保护自己就是一个防晒帽了。同埋因为夏天来到 此与为伍啊，今天 你觉得你的精灵球好好、 我演绎得好好、 我解释好好啊，因为你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你改变不到的，是啊，你选择的就只能够保护好自己。 多谢。 同埋夏天真的用得着嘛，这个精灵球用到咩？夏天 用不到啊，但是象征意义来的嘛。 多谢。 好啦，呢两份礼物都挺难揀，我都觉得。 我出题出得难啫。 真系难，我觉得呢个系有挑战性。 系啦，如果两个男仔咁样送礼物俾你啊，你会揀边个赢咧？ 我会揀边个赢？ 系啊， 我揀象征意义赢啊。 我都有象征意义噶，我真系谂过噶。 再加實用。 佢嗰頂帽係衰喺， 其實冇咩衰啊， 冇嘢衰啊， 冇嘢衰啊， 你逼我揀啫嘛。 佢好跳啊！你試下隔五分鐘再問佢揀邊個咧，可能佢又轉噶啦。 唔係你可能夏天即係再熱啲，你問再問多一次。 揀邊個啊？今次咁樣， 但係你真係會帶呢類型嘅帽出街？ 嗯，去旅行咯，可能去沙灘咯。不過我好少去沙灘。 估佢唔到，估你唔到啊！係啦，咁啊，你揀咗係阿一嗰個啦，咁樣。同埋你話係咪你調翻轉你有啲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好、辛苦整咗唔知幾日嘅一個小禮物咁樣， 又係精靈球。 嗱呢個 佢有聲響喎呢、 哦 這個咧係咧，你打開你自己你望下嗱，打開佢啦。 哇！奇異種子啊，我係 我係小火龍，我好中意小火龍啊我。 唔係唔係，講講咩嚟啊？ 這個、這個是、其實呢我很 last minute 才想起有這個想法啦、就是一個蛇棋，有沒有玩過蛇棋啊？ 有 有， 即蛇棋就是你會、遇到條梯呢就向上爬啦、 哦、 跟住條蛇就跌下來，那我們不是用了條蛇來 present 的，是我想將乖乖這個即本身這首歌的 concept 我就類似放落去而家嘅現實生活入面、 嗯、 即係模範，好模範嘅事情啦、嗯，就會可以向上啦。如果一啲唔係咁大眾都接受到嘅、嗯，就會向下跌。 我以為一百嗰個會有一個墳墓添， 咁唔係嘅。 後面仲， 然後後邊就寫住金植唔區歸故土。 其實本 他朝軍體也相同， 非常全 咧。即究竟你上升定係點，最尾都係會死噶啦個人。 都係會死。哇，係 喎。要 get a point。 除非你玩到一半就我唔玩啦， 我覺得呢樣係似多啲夠跳啊呢、這個。系啊，咁啊，但系我亦都多谢你呢、這个即系派台宣传礼物啦。咁亦都希望你中意我哋嗰两个 精灵球， 多谢 防晒帽啦。今日再次多谢潘超同 ，thank you。 WhatsApp 群充斥爆炸新闻，去远行矛盾挣扎，恶心 Facebook 神。在黑房，我困。Hey, take it easy, babe. What's your worry? I 坏话尽在舌尖，糊涂论闹上演。I Hey, I have no money, sing love.留似烟回面就像淡烟，哎呀哎，末日如在接近，不知现在时分，面对时代的捉弄，世界不再如笨。再出行，金槍人不止戲裏身份，我聽聞沒有悲劇。发生超低能，连串虚假发问，快结问，求证解锁我人。Hey, take it easy, babe. What's your fantasy?在舌尖闹剧日日接续上演 I Hey I have no money 穷途剩下 LOVI 貌似烟火，着就是拼命每天。爱啊爱，末日还未接近，不知现在是否活过泡水的逼近。你与我不再如笨，呼口气再喝杯，分清怨对憎恨。越过残酷的质问，心酸过后哪怕伤痕。Hey, take it easy, babe, it's your destiny, bye-bye. 废话尽在是煎熬，平日又接触上瘾。I have no money, call, 都剩下 LOVI。正雨而泥流似烟火，着就是拼命每天。爱啊爱，几多人埋葬一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名男女，涉嫌同至少三宗爆窃案有关。消息话，案件亦都同日前沙田警方追截一架私家车期间警员开枪的案件有关。被捕的三名男女涉嫌贩毒、爆窃同埋处理赃物，行动之中检获大约值33万元嘅赃物，警方稍后会交代案情。本港新增五宗确诊个案，两宗系本地感染，都系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住喺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嘅零九室。另外，今日再發現兩宗初步確診個案，是第三座三二室的家人。外廢樓第三座至今出現四宗確診和兩宗初步確診個案，涉及五個零九、三一和三二室單位，中心正是調查個案是否有關聯。衛生防護中心說，調查發現零九與一零室以及三一与三二室分别共用污水喉管。咨询专家意见之后，中心向第三座所有楼层，即是二至到二十六楼的一零、三一和三二室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当局在星期三向第三座所有楼层的零九室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唁电，对菲立亲王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且向英女王和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菲立亲王逝世终年99岁，伊丽莎白二世深表哀痛，预料不会举行国葬，丧礼亦都不会对外开放。缅甸军方旗下电视台报道，19人因为涉嫌杀害一名军官副手被判死刑，是2月1日政变以来首次宣布死刑判决。報道說，事件發生在上個月27日最大城市仰光一個地區，該區已經宣布戒嚴，容許軍事法庭作出判決。另外，軍方發言人佐敏吞表示，近期示威活動明顯減少，社會逐步恢復正常，強調緬甸需要和平，國家各部委和所有銀行將會在近期全面恢復營運，缅甸亦都会在两年之内重新举行大选。报道说，今次是军方夺权以来首次提及恢复民主进程的时间表，而目击者和报道说， 軍隊尋日在仰光鄰近的勃固開槍對付反政變示威者，至少十人被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下午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4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留班者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系车多，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西九龙中心嘅慢线啦係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放学回家第一时间你会做些什 么。我平时放学回家先是玩一下些东西，看看手机放松一下，令到自己的状态变得好一点。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即刻开播啊！说时迟那时快，就喺播访问嘅时候，我又睇啱咗个袋啊！今次我记得 cap 图啦， 但系系 OK 嘅，即系都贴近到上次个满意度嘅。 未诶争啲咯个外形，但我觉得几靓嘅吓，系咪啊？即系咧，因为咧小弟咧，即系题外话，呢几年行山咧都系咩腰包啊， 招致啲嗰啲司機大哥啊，站頭嗰啲啊， 係啦。咁但係偶然咧，有時行完山，即係晏晝行完山嘅時候咧，夜晚會踢波。 哦，所以就要孭埋 孭埋對鞋同埋孭埋對手套。 哦， 所以就要孭翻個背囊啦。咁但係因為小弟嗰啲背囊都比較大嚿啊。所以行山就覺得有啲好似有啲重同埋有啲誇張。 咁你啱啱呢個都 當然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因為我都有兩個索袋，啲索袋 咪就係咯。 但我就覺得好似孭索袋好似唔係咁舒服喎，但其實咧又係咁孭開。但呢個袋咧， 呢個望落咁大嚿嘅都好似 16L嘅咋，係啊，所以其實都 OK 噶。 最你屋企真係冇呢個 size 嘅袋咩？你屋企真係冇呢個 size 嘅袋咩？ 听推介我哋， 你知咩坏咗啊？ 听推介。 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喺呢个公开试前夕啦，大家都好努力温书啦，推介大家要去自修室嗰度温书。咁啊，差唔多日子都要考试啦。咁唔知你又揀咗咩地方嚟温习呢？我以前就有几个地方嘅，屋企啦、学校啦，跟住楼下会所自修室同埋出面一啲 cafe 嘅。咁我就 mainly 系喺会所自修室度温书，咁其他几个地方都间唔中攞嚟隔一隔，因为我长期喺一个地方嘅时候会觉得闷，就要转下环境。咁你有一个经常去嘅地方温书，最重要嗰样嘢系咩啊？系可以喺嗰度识到一齐温书嘅人，但唔会因为你识到佢哋而令到你嘅成绩好啲嘅，而系一个非常之长远嚟讲对你可能有帮助嘅。因为自修室嗰度成日都见住嗰班人行开行埋咁样，只要你稍微主动少少去，可能聊下人倾偈啊，出去斟杯水嘅时候倾几句偈，见到大家依读啲科好似好近咁样，将来长远嚟讲可能系会成为 close friend 都唔出奇嘅。点解有呢个觉悟呢？就系因为啱啱呢一个礼拜嘅嘉宾，大家听到一开始同佢依好似大家互相有一啲 common friend 诸如此类，原来当年我哋再倾翻啊，系应该有喺同一个时段出现喺同一个时空，出现过喺同一个自修室，只不过当时系冇好好把握呢个机会，所以呢一个我称之为朋友啦，识迟咗应该都有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啦。所以回想翻，如果当日喺自修室嗰度唔好咁努力温书。努力啲去同嗰度嘅朋友仔即系倾下偈啊，建立下友情嘅话咧，可能嗰个社交圈子又会大啲。当日认识嘅朋友可能又会散落喺唔同嘅地方，咁啊工作上面又好啊，或者点样 friend on friend 咧，又会见得翻对方嘅。成日讲识人好过识字啊嘛，系咪先？所以千祈唔好放过任何可以识人嘅机会。而自修室绝对系一个非常之重要、非常之好嘅地方，可以帮到你。所以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啊！记得去自修室温书，但系唔系温书，而系去嗰度识人、识朋友，话唔定你就有机会识到你嘅另一半添噶。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我仲好， 你而家先嚟推介。 有咩？ 我早系啊，十年前嘅时候已经做紧啦。 就系啊，要俾一啲好似我呢十年前唔识做呢啲嘢嘅人啊，俾一个警示佢啊嘛。因为老实讲，我喺嗱先讲翻咧嗰一段时间喺自修室咧，我都觉得自己有点而太过怕丑， 太过专心啊， 太过专心去温书，即系冇乜好理咧其他嗰啲人嘅。即系嗰阵时仲要懒系劲咁样咧，觉得哇啲人嚟咗都唔系温书，啲仔啊嚟沟女，跟住女仔围埋喺度，成日去食 tea， 成日行出去饮水倾偈，唔嚟温书啊咁样，冇嘥洗位咧咁。当年觉得自己好劲啊，觉得自己好威啊，少咗几个对手啊。而家我真系咁觉得噶，嗰阵时 少咗几个对手。 系啊，见到佢， 我讲翻个故事俾你听啦。 系啊， 话说。小弟由于住喺东区啦，咁其中一个学界兰桂坊喺边呢？因为自修室系学界兰 桂 坊 啊， 其中一个学界兰桂坊就系喺鲗鱼涌市政大厦嘅公共图书馆楼上嘅嗰个自修室啦。 OK， 咁然后咁小弟呢，其实都勤力嘅喺嗰度，系啦，都有温下书， 成日出现嘅， 都成日出现嘅，系啦，都有温书嘅，其实都。是会考就 hea 少少，都啊死了我那两个女仔是会考定 A level 咧？算了不是重点。今日的故事内容是我同另一个男士的缘分。 OK， 咁啊，话说咧，咁啊，顺利入咗大学啦，即系托赖啦，好彩地入到大学啦。入到大学就玩 O cam， 系 好啦，玩 O cam 嘅时候咧，隔篱同我同一组嘅嗰个靓仔，咦，你系住喺东区？系啊，我又系住喺东区、哦。咁啊，大家互相即系交流一下啦。去到咩地步呢？原来我小学暗恋嘅女仔就系佢中学初恋嘅地步啦！ 哇， 哇， 真系兄弟喎、 啊，好襟捞啊！大家都襟捞兄弟， 好啦，咁跟住话说呢个 friend 咧，咁再大家深入了解。哦，你又去嗰个自修室啊？ 嗯， 系啊，我就系去嗰个自修室啊。佢话系啊，你记唔记得咧？成日有条友咧，真系用呢个量词 啊，因为我哋系藐视嘅，我嗰阵时系表示藐视嘅， 系 成日喺后楼梯度弹吉他氹女仔噶，都唔系温书嘅。跟住佢话嗰个系我嚟嘅，吓唔认得你嘅，因为我佢话因为我考完 A level 之后转咗大 con， 所以唔认得嗰个系我嚟。个哦咁都几好啊，都入到大学都几劲啊！ 本来想开始一轮闹嗰条友嘅攻势， 原来就系你， 即系当年即系戴镜啊！ 嗰时戴眼镜嘅系啦，同埋你知道我哋嗰个年代嗰啲音咧遮住半个额头，你又耷低头弹吉他，其实唔系好认得嘅。 嗯， 跟住后屘谂下，依、這个身形又真系有啲似、啊，跟住佢先至话系佢啊！佢仲话嗰阵时就系追紧嗰个女仔，咁所以咧你嗰个立论啊，少几个对手系唔出现嘅。因为对于人哋嚟讲，就算啊，佢系喺图书馆，唔系喺自修室嘅后楼梯度弹吉他，佢依然可以入到大学， 仲可以同你喺隔篱组， 系啊，仲可以同我同一组添，而家仲好出色噶， 好嘢喎， 系啊， 因为老实讲，你话喺即系嗱，你嗰个系嗰个人就识女仔啦，咁样，你话仲要识到个朋友，你话对你人生系咪真有啲咩帮助咧？老实讲又唔系嘅，咁但系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我去到一啲新嘅环境，或者一啲圈子咧，有阵时我系好想，如果有一啲曾经相识嘅人咧一齐，会有种安全感啊嘛。即系举个例，譬如我做电台或者做我哋做 media 呢一行啦，其实我小学啦、中学啦、小学都好少啦，大学同学咧，基本上我冇识嘅人咧系做呢一行嘅，咁所以入到呢个圈， 咁呢行又真系好细嘅。 咁所以，但系譬如有 我有识一啲中学同学系做电台嘅咯。 是 少爷尖， 喂啊，系你先啊， 系啊系啊，都系妇女会噶佢， 哦，有冇同佢？ 冇，高攀唔起，所以 或者哪怕唔系 扯关系， 你唔讲都唔知我识嘅咁啊。其实咧，森美都系我大学同学嚟噶， 系 中大噶， 中大系咯， 拉关系， 我都系中大啊。 拉关系拉到一个点，咁但系因为，但系唔好话直情系电台啊，讲紧，就算譬如做咩 event 啊、PR 嗰啲咧，完全冇我识嘅人做嘅，基本上， 哦， 系啊，咁所以好孤独啊，你明唔明啊？嚟到 唔系应该话有识嘅人，但系唔系啲好熟嘅人咯， 吓， 即系有时我记得有一次见到我哋有位嘅女嘉宾系有个女孩子带上嚟噶嘛， 系咯， 跟住做完访问嘅时候，我同佢打应翻啊，你系咪嗰位嘅同学？佢话系啊，系啊，系啊。跟住我唔係啲咁熟口面啦，其實大我一年嘅師姐嚟嘅，中學嘅師姐。咁、 啊、 但係始終大一年就冇一齊玩過或者接觸過，因為佢籃球隊。咁小弟就係足球隊，咁所以就冇接觸過嘅。咁但係你話真係熟嘅嗰啲圍內，其實好少係真係我哋呢個職業 咯。好少會係㗎啦，咁所以有陣時我試過記得有一次係做訪問俾人訪問嗰時，唔知道我哋即係騷動音樂咁樣同一個 YouTube channel 咁樣 crossover 啦，跟住有個主持咧，原來係我讀大學嘅師妹，係同一科喎。 哦， 咁你嗰陣時就會有一個一見如故咁樣， 哦、 就 係 啦，即係你起碼你出嚟要傾偈，哦，講翻嗰個學校啊嗰啲咁樣諸如此類咁，你個人好似有一種、啊、安心啲啦，有啲識嘅人喺度啦咁。其實你講起我大學咧有個師兄咧，都係大學同學啊，叫陳恩能， 哦， 丹尼爾。 哦， 佢其实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系啊 ，Department 啊，嗰阵时我同届有一个男仔，佢 intern 嘅时候，佢嘅 mentor 就系丹尼尔咯， 哦， 所以跟咗佢入电视台度做体育嗰啲嘢噶，嗰阵时， 哦， 嗰阵时佢话系奥运嘅时候咧，就系帮手去做嗰啲 research 啊，成嗰啲咯，即系佢话嗰阵时做到就系有个国家全部运动员都叫无罕默德咁样， 我都有个中学同学好劲嘅，蔡一杰。 系啊，又系啊， 系啊！ 依咁嗰时 蔡杰系我妇女会嘅师兄嚟噶， 好劲我咩话咯？你知唔知我讲开又讲啊？真系唔争。 仲有一个啊，周浩鼎师兄， 你知唔知？我哋学校其中一个最出名出嗰啲系咩？都系上新闻嗰啲， 我知 好多嗰啲 都系啲 系啦，嗰啲啦。 上 A 一嗰啲。 唔系，我谂我哋学校最出名嗰三个嘅师兄就系、是，仲有一个好似星之子嚟嘅，但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你话即系叫做即系、就是、比较多人认识就系即系阿蔡杰先生啦， 邵 志文同埋周浩鼎先生嘅， 跟住就系一个， 跟住就系我噶啦。 你啲师弟都话：，我师兄啊，哎呀，好出名啊佢咁。 喂，但我想讲。你话去自修室认识女仔，我有一个好得意嘅经历。 嚟，好后悔啊！当年 话说咧，呢个世界上系有两款嘅自修室嘅， 嗯， 一款就系公共图书馆嘅自修室啦。 OK， 政府墙 系啦。另外一款咧就系私人嘅自修室。 系 如何界定私人自修室呢？有几款嘅，第一会所嘅图书自修室啦，即系你屋企嗰个啦，系啦，有啲咧。是不同的青年机构或者非牟利组织的自修室，例如什么青年组织都会有的嘛。好了，那在某些的尤其是这些非公共的自修室呢，他会做一件事的，是要登记攞位的嘛。 哦， 是不是啱啱先？好了，要登记攞位的时候呢，咁你就自不然啊，就要申请唔同嘅会员卡同会员证啦。咁你同公共图书馆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就係、是、公共图书馆你攞咗张飞之后呢，你可以优先入去揀位。咁你但唔需要 mark 㗎嘛。你嗰陣时就係纯粹我攞咗我鍾意坐角落头，咁你坐角落头囉。係啦。咁嗰陣时呢就 mark 嘅，即係例如我係叫做张俊浩1348分嚟到，咁攞22号位咁样啦。咁你要留埋电话或者留 email 嗰陣时，或者留你嗰张会员证嘅 number。系啦，即系例如我嘅 number 系12345567，咁你咪填翻12345567啦。咁好啦，第二个你先要理解呢个步骤。第二个步骤，你要理解自修室嘅格局啊。 嗯， 何谓自修室嘅格局呢？左边角落头最开始系一号，隔篱系二号，再隔篱系三号，一排咧有十个凳，有十个位。即系换言之，哦，嗰、那个女仔坐嗰个位就系第42号位啦， 就好似餐厅嗰啲落单咁。 冇错啦， 四号台埋单。 当你记得佢42号位嘅时候咧，你又好想认识佢，但你又怕丑。嗱、嗯啊，其实系唔啱嘅，因为尊重人哋私隐。但系中学嘅时候冇呢个概念， 攞 email 就好咩都好， 就落去偷睇。哦，唔系嗰时好似都冇 email， 电话都冇嘅，系啦，纯粹你要 mark 低自己叫咩名噶嘛。即系例如我叫 Harry Yao 咁样，咁你就翻去喺 Facebook 嗰度 search Harry Yao 咁样啦。即系例如我嗰时见到个女仔42号位，几靓女、啊， 系， 原来叫做 Jessica Chan 嘅，咁我咪上网 search Jessica Chan 咯。咁然后你再留意，我记得嗰阵时留意佢台面有个水樽咧，系阿仙奴嘅水樽。 哦， 咁于是咧，我 就 系啦，咁我冇记错，佢个名都唔系啲好 common 嘅名嚟嘅，即系唔系咩 Jessica 啊，Jessica 啊， 或者 Jessica 啊咁样啦，佢啲名字比较复杂嘅，咁我一打咧就已经大概揾到得翻两三个嘅啫。好啦，咁然后再喺个 short list 嗰度再拣啦。哦，呢、這个有 share 阿仙奴嘅 post 啦。 哦， 咁然后咧就系、是、一下嘅脑交战嘅状态啦，你就喺度谂。如何打开话题呢、啊、 因为佢都会好奇你点样会揾到佢啊嘛。 系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我系话我系话 咁尴尬啊！ 我想问你个水樽喺边度买？跟住系。有 keep 住傾偈嘅，即係大家哦，你又去嗰個自修室，係啊係啊，咁啊傾開偈，哦，你讀邊間中學啊？ 所以你都話俾佢聽，其實你用呢個方法揾到嘅都會講嘅。 我話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因為我真係想知道水樽喺邊度買咁樣。咁我咪追阿仙奴，咁但係人哋皇馬賣噶嘛，係咪先？ 咪咯， 都合理啊。雖然我最尾冇買到， 同埋你可以中意個女仔噶嘛，我唔需要中意個水樽噶嘛。 好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即係問咗一輪啦，咁跟住之後就攞咗個電話。亦都喺 Facebook 傾偈、 嗯， 如果冇記錯係去到朋友以上戀人未滿嘅階段，因為衰係咩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心得啦。嗱，大家去得自修室啊，追女仔只係一個副作用，主要作用我哋作為一個政治正確嘅地方，一定話俾你知， 升大學 係冇錯，求學升大學。咁你就好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啦，就是、大家去咗唔同嘅大学， 咁然後去咗唔同嘅大學咧，你玩 OCam 嘅時候就好少攞個電話出嚟覆啦，或者去到唔同大學嘅時候，你就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引誘啦。所以基本上咧，我聽翻嚟好多版本，就好似我啱啱嗰個喺後樓梯彈吉他嘅 friend 啊，佢都話升到大學之後 就散啦， 就冇再聯絡啦。而小弟一樣去到大學亦都冇再聯絡，好似係早哇，我諗都兩三年前啦， 先見翻幾友 喺街度有一次撞到， 嗯、 就。Facebook inbox 佢，诶、欸、，hello， 你啱啱系咪喺边度？佢话系啊，好耐冇联络啊，呢排点啊？咁倾咗几句，啊、 都系用翻 Facebook inbox 同佢 say。 因为我好似唔记，可唔可以冇佢电话先？ 所以都系要用翻呢一个方法揾佢。 我冇佢电话，定系我 WhatsApp 佢咧 ？delete 咗人哋咯，可能。 啊，有， 有，但系冇。 2016年。 哇，五年前咯，已经系， 是 但系即系中间嗰段时间真系完全冇联络噶，升咗大学之后就，即系可能你揾佢，佢又升咗大学，大家各有各玩，其实冇乜联络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2016年啊，讲讲下又想联络下佢添， 问下佢咯。 冇，仲有冇佢 WhatsApp icon 系一只手拖住另一只手，哦，冇嘢啦， 自己用自己影相系咪？搵嘢讲啊嘛， 我想问嗰只手系边个噶，可唔可以拖下咁样？所以。都是那句去图书馆去自修室啊是为了求学我要考到好的成绩千祈不要蹉跎岁月 好政治正确啊 大学生不应谈恋爱住 是 读书先 因为入到大学多些东西、 啊、读书要紧我会小心是不是读书要紧啊 学业要紧、 oh, sorry 我会小心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嘅，哎呀，唔记得呢个环节叫咩名添，唔紧要啦。今个星期呢想播嘅歌呢係同呢排成日听嘅嘢有关。呢两三个星期呢不断喺度听哥哥张国荣嘅歌。呢首歌呢就真係呢排先至认识嘅啫。之前呢嘅广东话版本一定大家都有听过。但係国语嘅呢你哋唔知道有冇听过。人与人之间嘅缘分好微妙嘅。上一秒可能佢都仲喺你身边。下一秒忽然之间就没有了 我情愿留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里渐渐冷淡反正他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脑后反正他是无论都穿着心疼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来不会骗我可是这一次他陪我犯错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你承认爱过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我把心情谈得那样赤裸谁能证明什么事能够天长地久我也不想让你承认爱我我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醉在那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沉住心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除了你之外的人都听说我的感觉从